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在西方思想之初，存在就被思了，但是有本身并未被思，有为了他所给出的赠礼而恬然不拘所成，这一赠礼后来只是在存在者方面被思为存在，并且被置入一个概念中。然而一种只是给出他的赠礼的给出，在此却克制自己，恬然不拘所成。我们把这种给出称为遣送。按照给出的这一如此有待于思的意义来看，这一有他给出的存在就是被遣送者，存在的任何变化都是按照这种方式被遣送的。存在之历史的历史性的东西，就是从一种遣送的天命中自行规定的，而不是从一种不确定的被意指的事件中得到规定的。存在的历史就叫做存在的天命。在存在的天命的遣送中，不管是遣送还是遣送着的他，都随着其自身的宣示而抑制着自己，抑制自己在希腊文中叫做，因此便有存在之天命的时代的说法。时代在这里的意思不是指在发生史中的时间段，而是遣送的基本特征，就是那种有利于赠礼之可听性的当下自行意志，即那种为了有利于着眼于探究存在者根基的存在之可听性的当下的自行意志。这种在存在的天命之中的时代的结果，既不是偶然的，也不能被算作是必然的。但如此在天命中得体的东西，宣示了在时代的共属性中适得其所的东西。这种时代在其结果中掩盖了自身，以至于作为在场状态的存在的原初遣送，以不同的方式越来越被遮蔽了。只有这种遮蔽的消除，这意思是说解构，才会使思先行地洞察到那些后来展示为存在天命的东西中去。由于人们到处把存在天命仅只看作是历史，仅只描述为事件，所以人们徒劳地试图从存在与时间中述说的此在而不是存在的历史性的东西中来说明这种事件。反之，从存在与时间出发去先行思考后期关于存在天命的思想的唯一可行的道路，就是对存在与时间中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论学说的解构所叙说的东西进行透彻的思考。当柏拉图把存在看作相和相的分有，亚里士多德把它看作实现，康德把它看作设定，黑格尔把它看作绝对观念，尼采把它看作强力意志时，这一切都不是偶然提出来的学说，而是存在的话语。这种话语是对在隐蔽着自身的遣送中，在有存在中所做的劝说的回答。由于总是扣留在恬然不拘所成的遣送中，存在与其时代的整个变化一起为思而解蔽。思一直存服于存在天命的时代的流传中，即使当且恰恰当他洞察到存在自身向来如何且从何处接受其本己的规定，即从有存在中接受其本己的规定时也是这样。给出显现为遣送，但是应该如何去思这个给出存在的他呢？关于存在与时间的编排体例，我做过一个引导性的附注。存在作为在场状态，即作为一种尚未规定的意义上的当前，是由一种时间特性，因而是通过时间而得到规定的。由此就可以猜测到，给出存在的他把存在规定为在场和让在场的他，能在这一时间与存在的标题中叫做时间的东西中找出来。我们就遵循这一猜测，并且深思时间。像存在一样，时间以同样的方式 通过日常的观念为我们所熟知，但是一旦我们开始去阐释时间的本性，它还会以同样的方式为我们所不熟知。我们刚才深思存在时就已经表明，存在的本性即存在的归属之所和存在扣留之处，在有中并且在作为遣送的这种给出中显现出来了。存在的本性不是具有存在性质的东西。如果我们本真的深思存在，那么事情本身就以某种方式把我们从存在那里引开，于是我们所思的是给出作为赠礼的存在的天命。只要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把握住这些情况，即时间的本性不再借助于通常所描述的时间的流俗的特点而得到规定。但把时间和存在摆在一起的做法包含了这样的指示，着眼于关于存在所言说的东西来探讨时间的本性。存在就叫做在场，让在场，在场状态。例如，我们在某处读到这样的报道，许多客人在场共庆佳节，这句话还可以说成许多客人在那里，或者在当前。当前，当我们为它本身命名时，我们就已经思及过去与未来。思及与现在相区别的早先与晚后。我们从不说，并且也不能说，许多客人在现在共庆佳节。然而，如果我们从现在出发去标示时间，我们就把当前理解为现在，以区别于过去的不在现在和将来的尚未现在。但是当前同时说的是在场状态，可我们还不习惯于着眼于在场状态的意义上的当前来规定时间的特性。乌宁说，时间，当前、过去和未来的统一体，是从现在得到描述的。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任何具有时间的东西，也就是说存在并活动着的东西，都是当下的现在。过去和将来都是一种，即某种非存在者。它虽说不是纯粹的无，而是缺少某种东西的在场者。这种缺少是通过不在现在和尚未现在来命名的。由此可见，时间显现为现在的前后相继，每一个现在在还来不及命名的时候就已经消失在刚才之中，接踵而至的是立即。对如此被表象的时间，康德说它只有一个维度，当人们测量和计算时间时，指的就是在这种现在系列中作为前后相继被认识到的时间。当我们把钟表或计时器拿在手上，看指针的位置而断定现在是 20:50 分时，在我们面前似乎就有了直接可把握到的时间。我们说现在，并一指时间，但是我们在指给我们时间的钟表那里找不到时间，无论是在钟表面上，还是在钟表器具之中，都找不到。同样，我们也不能在现代技术的计时器中找到时间。我们不由得出一个断言，技术性越强，也就是说计时的测量效果越精确越详细，我们就越没有机会首先对时间的本己因素进行沉思。但是时间在哪里呢？时间到底存在吗？时间有它的栖居之地吗？很显然，时间并不是无，因此我们依然小心地说有时间。通过先行洞察在场状态，即当前意义上的时间，我们还要更小心并仔细地注意到那些作为时间显现给我们的东西。但是在场状态意义上的当前与现在意义上的当前是如此完全不同，以至于作为在场状态上的当前不能以任何方式从作为现在的当前那里得到规定。反过来倒似乎是可能的。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作为在场状态上的当前与所有属于这一当前的东西就可以叫做本真的时间。尽管它自身并不直接从那种可计算的现在系列的前后相继意义上的时间那里获得任何东西。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更清楚地表明在在场状态意义上的当前所说的东西，以统一方式作为在场和让在场即解蔽的存在，是由在场状态来规定的。当我们说在场的时候，我们思到的是什么事情呢？存在并活动就叫做持存。但当我们在这里把持存理解为纯粹的持续，并且以惯常的时间观念为指导，把持续了解为从一种现在到接着的另一个现在的时间区段时，那我们就太匆忙了。在场这一说法还要求把持续获知为逗留和期留，在场与我们相关涉，当前就叫做面向我们人而停留。我们是谁呢？我们仍然得小心地进行回答，因为情况可能是那些作为人而凸现出来的东西，恰恰是从我们在这里要思的东西中得到规定的。这要思的东西是被在场状态关涉的人，从这种关涉自身而来，以其方式向着所有在场和不在场者而在场着的人。人就站在在场状态的关涉中，这种站法是这样的，即由于他能获知那在让在场中显现的东西，